美丽的草原我一家，风吹绿草遍地花，彩蝶纷飞，百鸟儿唱，一湾碧水映晚霞，骏马的草原我的家，水清草美我爱它，草原脚下绿色的海，毡包就像白莲花，不明了晚里美

继续来听歌，下面请欣赏的是胡越演唱的《黄土高坡》，李丹阳带出的《桃花水》，苏红演唱的《月亮走我也走》。

总是把你深情地向往，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， 下面请欣赏罗天婵演唱的《打起手鼓唱起歌》，胡宝善带出的《我爱着蓝色的海洋》，苏小明演唱的《美丽的小树林》。 打起手鼓唱起歌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，千里牧场牛羊庄，丰收的庄稼闪金光。我的手鼓总清唱，遇见你歌声震山河，草原盛开大寨花，花海千万朵。一个我骑着马儿跨江河，歌声融进泉水里，流得家乡遍地歌。我的手鼓总清唱，唱不尽美好的新生活，站在草原望北京，越唱歌越多。手鼓唱起歌，唱得好金红似火，各族人民跟着党，社会主义道路多宽阔。我的手鼓总清唱，我不觉得光辉暖心窝，红日永远照边疆，歌声永不落。 我爱这蓝色 当，也愿意在酒当前握手。 怀旧经典，岁月如歌。下面请欣赏毛阿敏演唱的《思念》，卞小珍演唱的《泉水叮咚响》。

教会我不再沉默。 这里是音乐在旅途，下面请欣赏的是来自毛阿敏演唱的《人生一世》，宋祖英带出的《兵哥哥》，程方圆演唱的《过来》。 人生一世，多少梦随风飘落，恍惚一去多少年，留下了什么？情太多，会不会沉默？埋在心里的话，向谁诉说？ Thank you. 就像拥有了太阳，我将非常富有。 过来，我想要送你我的所有，请去，我将放弃多年的孤独。 过来，拥有了你的温柔，就像拥有了太阳，我将非常 来听歌，请欣赏沈小岑演唱的《青春曲》，张抱墨演唱的《我总要轻轻的歌唱》。 青春

下面请欣赏黑鸭子演唱的《玛丽诺之歌》，朱哲琴演唱的《独龙纹面歌》，李怀秀演唱的《海菜江》。 是啊。 嘟囔，嘟囔嘟囔嘟囔。 下面请欣赏叶采华演唱的《残花姑娘心向党》，程琳演唱的《只有这地球》，汤灿演唱的《祝福祖国》。 求，大家要对他好好伺候，抱住青山一片清幽，绿水长流。我们只有这一个地球，大家要对它好温柔，别让好地球皱眉头，情深处让鲜花在地上开，让雨在水中游，让蝴蝶飞翔，让动物草原上走，让空气永远清新，让森林绿油油，懂得爱这地球，我们才可以享受。 当中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李琼演唱的《山路十八弯》，感谢各位朋友收听今天的音乐在旅途，代表我们的编辑制作许璇、李楠，诚邀各位朋友收听下一期的音乐在旅途，再见。